诚信，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。 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，这里是大兴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持人于雷。那么在昨天的特别节目中呢，我们是请到了大兴蓝天救援队的孙建国孙队长，还有他的两位副队长柳柳和丽娜，来给我们讲述他们蓝天救援队的故事。在昨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聊到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联系咱们的蓝天救援队，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平台的热线电话是400-600-9958。我听说现在好多老百姓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这个热线，并且是得到了我们救援队的一个帮助。比如说这个月一月份哈，我们蓝天救援队呢就参与了三起救助走失老人这样的一个事件，并且都是把老人安全的找到并送回到了亲属的手中。 这一个月连续三起，然后队员们也是付出了很多。当时呢是接到咱们家属的求助电话，说老人84岁，当天的下午5点是走失了。 这其中的一起。 对， 嗯嗯嗯。 然后经过询问以后呢，这个老人呢，神志清醒，没有任何疾病。然后当时我跟家属会面了解情况以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告诉，因为他是拆迁嘛，他在榆垡拆迁，拆迁过去他在榆垡镇上住。但是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呀？我告诉家属，我说老人想家了。回家去看看， 嗯，回他的老房， 因为当天是腊八节， 哦， 当天是腊八节， 嗯， 对吧？特别清晰。我说老人可能是回家，他想家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搜索，从天刚要擦黑，我们的队员集结，一直找到凌晨4点多。当时是呢，找了一夜，还有家属的几十人，没有太大成果，因为当时我们把这个他们以前老家附近的那已经夷为平地，一片废墟了。所有的沟沟坎坎啊，这些草啊、树林的呀，我们都找了。 咱们当时出动了多少人？ 当时出动了有20多个人。 20多个人， 嗯， 就是咱们就是这个事件，然后就是一征集就会有20多个人。 这我们发起报备， 嗯， 然后任员报备，然后集结到达现场，然后分组出车，然后去划成不同的区域去找。 嗯， 然后当天是晚上，是由于家属说太晚了，然后回去休息会儿。然后第二天，因为这个让七彩精灵接着我，我就感觉到，因为我们总队长啊这些领导培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传给我们经验，教给我们就是说什么呢？搜救不要被一些别的线索所误导，就说你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说的，说他不可能去哪儿，不可能去哪儿，同一地点要不同的人搜3遍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到第二天，我就想，我应该从找过的地方反方向的再找一遍，然后。路过这个李贤那个新修的那叫天丹河吧，它属于机场范围内。头一天就认为这个老人不会出现在机场范围内，当时就是说因为机场的风控比较严，但是后来其实后来了解老人是从别的缝里钻进去的。然后这个时候也是一种不放弃的精神嘛。然后就是我们俩路过那儿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有一个三轮车，但是人的年纪不符。但是当时第一印象就是说什么呢？我要问清楚，然后掉头回去看，到跟前仔细辨认，说的确他不够84岁，那个人顶多得都连50岁都不到。 就是三轮车旁边当时是站着一个人， 在推着车， 推着，在推着车。 对， 哦， 然后准备要掉头的时候呢，这个邓丽娜说，人不虽然不是，但是这个三轮很像。嗯，我说那 车很像。 对， 对， 我说下车必须把它弄明白。然后这个时候下车以后。嗯，经过了解，然后一看老人就在旁边一个三轮车上躺着呢，